歌唱家阎维文领衔实力阵容再塑长征英雄群像。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So that you know who the hell you dealing with ain't nutty, but the study gon' unveil my relative in jail. Stay engaged to whatever make money. Now he married to that cage. Divorce is not an option, and prenuptial is void. Eat up whatever rapper, but I'm tangled in my cord. Bored, kind of like a knife with a sword, without dragon to battle. So I'm running from a shadow, an impossible feat, and I repeat, an impossible feat, and I repeat.An impossible beat and I repeat. The damsel's in distress, but they a mess. They only like my armor, and that I'm a performer. They read one magazine and wanna think they're getting warmer. They only getting colder, hell, maybe I should throw a double diamond party in the North Pole. Invite all the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even writers will turn them in. To see who can be me better than me, leaves a permanent smile on my face because you say you don't like my style. But that's okay, but just make sure you don't touch that dial, then we'll be cool. Touch it and use a fool. Look, I'll get you hooked, y'all crooks might even move to Atlanta, Georgia, get a wife and daughter, start a new life. And all that wrong you do, you make it right. But hell, all a dream, I wear the crown, I'm king. Respect is mandatory, end of the story, go fly a kite. Category ain't got none, you know I'm right. Congratulations, I'm a player. I thought you were one too, but now I hear you loud and clear. Subliminal, criminal minded, so be aware. Black dog broke out the fence into your spot to tell ya. Intended for anyone filling out this application. An estimate is needed for your underestimation. I'm firing on the spot, go back and check your calculations. Like a sniper in the bushes with our rifle, I've been patiently waiting. Now that's a virtue.I'll hurt you like the president's approval rating by serving your with words, fool. Slam your back to the curb, bruh. Like sanitation worker, cause you're trash. I'm taking out the trash and all trash. Get mashed and compacted because it's no longer valid. Go ahead, recycle, repackage, then put it back in my cabinet. Boy, that's germs. I'm fresh about the stole air time. Then B.I.G. go hard, air rhyme. Crowns all around, I'm right after Martin Luther. No J.R. period senior, cause bamboo is Antoine Jr. Dungeon family and biologicals intact. Talk bad about the fam, kiss diabolical attack. No gaps or no raps, you get slapped about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not fiction, Rumpo still skin you whack. Decipher words just like the code of Da Vinci. Don't go against me, Kane, I want you to go out there, kill the marks and come back. Is you with me? Mighty, idy, idy, idy, idy, I-T-O. The worst thing since crack cocaine distributed to the Pope by the government. Obamans, don't nobody know. Conspiracy theory, you be the judge, nobody slow. Idy, idy, idy, idy. 22:05: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6月20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喜欢听 rap 的朋友们，我先献上第一首歌曲，来自 Outkast 的 Mighty O。这首歌曲来自 Outkast， 他这个人呢、是从2000几年开始发迹的啊、在歌坛上发迹的，现在呢好像又隐没了，但是呢之前呢还是比较如日中天一段时间。我是工作男左，带来这首 rap 的夜签。 嗯哼，而且呢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我也没有在啊、拍以往的咱们哈，而是特别把一年前的我们啊，不应该严格意义上说是你 哦，一年前也是我独照吗？ 对，就是每到6月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太愿意照相了哈。 可能那时候苦夏呀，你也觉得自己怎么画呀，什么美拍怎么也 救 不了 你。你给我拉倒吧你啊！ 你就完蛋 了，你给我拉倒吧， 自己来这套吧。 哎，你看一年前呢，我们是1373红，而且也是提醒大家明天是夏至了。 是， 但今年也是如此哈。再过2个小时呢就要迎来2018年的夏至、然后夏至呢就要吃面条嘛。 对，这一年前的时候、我跟今天的打扮差不多，也是一身红衫啊，但是不是这件红衫，然后呢我可能是挡住了自己的胡子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年前就是已经是长发胡子了， 大戒指啊， 对， 就是一切都好像没有经历了365天一样哈。 是， 可是这365天呢，你做了二爸啊，这个二娃老夫的， 而且正好是6月份那个时候啊、我们还不知道已经有第二个小生命来到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老说把心移到5年后10年后，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哈，你会发现你的承受力啊，以及你面对事情的那种能力，一定就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觉得特别大的事儿，经过了时间的稀释之后，会发现这简直就是一小菜一碟嘛。 对，也很多时候很多词呢我不经常接触，但是呢就育儿这件事情呢，我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词组就是为母则刚啊，这个词我就没有，之前我没有太多的就是接触过，然后逐渐的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为母则刚，为母则刚什么的，然后 对小女本弱哈，为母则刚，就是原来自己呢可以就是觉得好脆弱，什么事情都难以承受， 是， 但是当了妈以后你是要保护孩子啊，你要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一下子会发现自己是无所不能了啊，什么都能做了。好吧，那如果你好奇一年前的夜签，也想登当今天晚上的1584红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新浪韩立微博的直播间，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昨天晚上这个世界杯的夜呢，我们就是相当的外场很凄凉的， 对， 最后94条真的没有完成120条。 其实在这种重大的节日赛事之类的时期，如果我们能有10来条的话，我都觉得那属于特别特别高的聊天率。 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 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 世界杯期间，男足女优这档节目呢，依然会在你心中哈有这首歌的这个名字一样的心理的评估哈，就是好听啊。 啊，我还以为你有更深的什么，有一种心机啊要表现出来。 我有什么心机啊？ 不是，我是说心机要 此时此刻、啊、 心机要表现出来，要表现给大家， 那叫心意。 嗯、对对，心意表 不是心机哈， 表出来啊。 总之呢，在世界杯期间，你会发现，即便是不爱看球的朋友哈，但是大家都会有这个从众感哈。 嗯。 电视打开了，然后呢，就会时不时的问一句：“谁跟谁比赛啊？几比几啦？” 对 吧？ 对。 就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反应哈。我们也是一样，和大家一起呢，因为现在小组赛嘛，所以就是每天呢会有三场比赛，而且呢密度也是很，就是时间挨得也很紧哈。 差不多了啊，各自都在比划一轮，也就差不多了。 对，而且我昨天晚上发现你也看球了，你也看到三点多 啊。是因为昨天晚上我觉得精神头还行，所以我就看了。你看今天早上我也什么都没耽误，要是我觉得精神头实在是没必要，那我就不会看的，我会选择第二天早上封闭消息屏蔽着，然后我就看回看回放。 好吧，无论是哪一种哈，都希望你享受这个2018啊，这个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带给人们的不同的这种生活的乐趣哈。 嗯， 继续我们今天男左女右啊。话说昨天红人呢，可能也是有心无力哈，没人，那没怎么办啊？ 嗯，没人怎么 办，自己聊，又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不过昨天忽然冲现出一个小松来，小松还是救场的。 什么小紧不松啊， 小 松不紧、啊、小 松再也不小了 啊！对对对对，反正呢，就是昨儿好像没有完成这个120加的任务哈，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渴望得到的，但是还真的一直都完成的不错。可是昨天晚上的第一次爆冷哈， 是 爆冷。 这个我在我预料中的，因为我觉得往年我是有记忆的，在这种大赛事的时候，你不信你翻回那个 四年前 你看一下， 对，或者是欧洲杯哈，都是这样的，就我们已经习惯了。 好吧，那如果你今天晚上觉得自己是能担当好1584红，并且能够完成120加的任务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海丽微博啊，在这样的夜里，没人爱搭理我们的夜里，搭理搭理我们，好不好？ 克里斯蒂娜·奥古丽娜，这首歌叫做《没有别的爱人了》。And no other man， 就一个是吗？ 对，没有别的人了。Christina 一句又一句的在唱着 In an other man, in an other man， 那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没有别人啊。换句话说就是 揍你了， 不是？换句话说就是你，好像应该是你家乡话吧？没谁了，没谁了， 也是没谁了哈。但是爱确实是这个排他的哈，是不是？爱一个人就是唯一的，你不可能说我同时爱着两三个哈，每个人都是让我那么一样的喜欢。我觉得那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啊。有的人善于这样的，有的人真的是他善于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还觉得他就生命中他就没有动力，他活不下去。但是这种人基本上是会被，比如说你们女士们会称其为渣男，是吧？这个他，因为他感情太，你说他感情太薄也或者太丰富也好，你就是说他感情太烂也好，反正这个就是被你们女性来称为渣男啊，就是这样。或者我们的男性呢，就称为这种是劈腿女啊，这种就是脚踩多只船这样的啊，八爪鱼，你们。 们这 别这个，我跟你讲，还是你们这样的类型的人多，我们这边很少的嘞。 都 我真的很少听说一个女人呢同时爱着好几个男人啊， 八爪女嘛。 然后就是在中间这个优选啊等等，我觉得很难做到的，因为 对这个我承认，因为女性她从她的性格跟她生理特征来说，她是。不允许他如此八爪女的。 而且我跟你讲啊，无论你多么觉得自己当时得意啊，你可能占据一个好皮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可是有一句话真的是对的，问天饶过谁啊。 对 啊，你觉得 你 好像 你在做是天在看是吧， 对，你以为自己好像当年多么的了不得啊， 吓唬 我 们 就是到什么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报的， 那是 对吧？ 你可能这不是现实现报，但是你可能累生累世可能会有报。 所以我们老说做一个善良的人哈，尤其在感情当中做一个真诚的人，就是你当爱则爱，不爱的时候呢，爱上别人的时候呢，也会大大方方的告诉他。 哎，你经常这么去就是接上不短吓唬他们也好，或者是警醒人家其实也好，就是你这个不是说你现在就现实现报，那简直是你作恶太多端了，是现实现报，就是你上世的福报，你这是不好好珍惜，你下世就会累积到下世你没有福报，就会特别特别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不断的吓唬他们，这个世界就没有渣男了，这世界也没有八爪女了。 我觉得其实这东西呢，是他随着年龄增长他自己会意识到的。就像说你不能跟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啊， 那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约束别人，你只能是要求自己啊。当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真诚的爱人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能够拥有的时候坦然，即便是分开了也不会遗憾。 比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唯一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能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我爱他跌跌撞撞的

关注天气情况，截止到下午5点，今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高温蓝色预警继续生效。明天仍然是晴热天气，紫外线强烈，预计最高气温能超过35度，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改编自同名人气网络游戏小说的《全职高手》正在上海紧锣密鼓的拍摄，主创团队出现在刚刚落幕的上海电视节，引发了不少关注。《全职高手》是大部分网游小说的启蒙之作，对原著粉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去年《全职高手》由杨洋饰演叶修的消息发布后，引起了很多原著粉的质疑。另一边，杨洋粉则认为杨洋非常符合叶修的人物设定。为此，小说原著作者胡蝶兰发表微博打圆场，安抚网友情绪，并称期待杨洋在剧中的表现。电影《与往事干杯》本周日下午1:30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这部由夏刚执导的《与往事干杯》，以少女的眼光为线索，交织着成长的阵痛、家庭的危机与破裂、生死的欲望和宿命，在体制与观念的束缚当中经历了艰难和痛苦，讲述了一段充斥着绝望与力量的女性故事。《生命之树》将于本周日下午4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院放映。这部影片曾荣获戛纳金棕榈大奖。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通过讲述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故事，表达了创作者对生命的看法。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12:34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0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知道六月接近尾声了，明天呢就是24节气的夏至了。 是夏至啊，我们经历了很多啊，立夏，还有什么分。什么这个那个的，总是找一个理由给自己多吃一顿，啊，一到什么什么这个日子就吃饺子，一到那个日子就吃饺子，这个那个都吃饺子。 明天是吃面条的， 前几天吃粽子。 哎呀，这个节气的食品呢是要跟上的哈。 嗯。 而且夏天呢，本身大家都很喜欢吃面条嘛，对吧？明天我就想吃炸酱面啊。这个在北京呢，可能有很多小伙伴都会在夏天，因为它很方便嘛， 是， 就容易让自己能够立刻吃到。男左女右的宗旨在夜里不说吃，如果说吃的话，一定是什么了？蔬菜、菌类、水果。 你这个有点刺激，像我这种吃了一天素的人，今天我阴差阳错就吃了一天素啊，到现在我才琢磨过来。我为什么听你说这个，我有点反胃。 我好像就吃了一点小龙虾，算是。 您这个太荤了，已经 没有 重口味了都。 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吃小龙虾的人，但是我点了一个就是小龙虾的那个焗饭，你知道吗？它是用那种 焗饭， 然后有小龙虾在上面。 不是法国蜗牛焗饭吗？ 但是小龙虾也能焗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吃了一个类似那样的有点荤的食品了。 小龙虾可真是 还可以吧？ 到了夏天的噩梦啊，他们开始了就。 应该说是各种的展示的舞台啊。是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男左女右到了1584红啊，和一年前的1373红也是增加了200多个红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红人，他的名字叫做章鱼大丸子。 大丸子，章鱼大丸子。 对，章鱼大丸子，拜托你今天晚上要完成120家的任务。 是， 好吧。 好，还是讲一小足球笑话啊，因为正值世界杯期间嘛，尽量找找关于足球的笑话哈。说足球场上看台上有一位男子对自己的座位很不满意啊，然后他透过望远镜呢看到前方有一个空位置，他忙走过去，然后问坐在旁边的一个男人说：“先生，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可以。”男人回答，“这是我妻子的座位，她也是一个超级足球迷，我们总是一起来看球，直到她去世。”哦，啊，那么我很难过，先生，因为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您为什么不把票给您的亲朋好友呢？您这样纪念您的妻子吗？不用给他们了，他们正在参加我妻子的葬礼。 对好夫妇啊，这个先生应该是比他太太还是一个超级球迷啊，直到他太太去世啊。他太太什么时候去世的呢？这位先生也不敢，就是借座位那位先生也不敢真的再问下去了啊，也就是估计也就是十几小时前吧。反正有重大赛事啊，有重大赛事，可能 这个真的属于你们自己杜撰。 婚丧嫁配，对吧？婚丧嫁娶都不， 你这最近选择冷笑话的时候要慎重啊！嗯、我就告诉你慎重啊！好了，22:41呢，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一篇，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是在自己恋爱的某些阶段里啊，曾经经历过的，尤其是女生哈，所以呢，很有实践意义的一篇文章，可得好好听听啊。好好听听， 嗯，越听慎越重。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恋人间的冷战。这几天我一个朋友正跟她男朋友冷战，缘由极其细微，不过是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朋友直勾勾地问了男朋友一句，你以后会娶我吗？男朋友切牛排的刀霎时顿了顿，叉子也在盘子里躺下，他喝了两口酒，耸耸肩问我朋友，你为什么问这个呀？行了，不问了，改天再讲吧。我朋友也收招。男孩子继续切牛排，没有捡回这个话题。我朋友来我家的时候，我长篇大论跟他讲，男孩子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穿上婚纱的幻想，跟女孩子不一样，人家好好吃着饭，对你的突兀无法招架而已。可是我就觉得他不应该有一点儿惊讶吗？我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有结婚这个打算，他就会当成寻常事情去听，听到娶我就像听到明天下楼买菜一样，怎么会恨不能吓一激灵呢？朋友在厨房门口很激动地在表达这一切。也是，不过你想让他怎么跟你表示呢？你现在把人家拉黑了，人家找了几个朋友过来劝和，你也通通不听。对了，他还送了你礼物吧？朋友点点头，上午刚收到快递。我摊手，对呀，那你还想让他干嘛呢？在23度的室内，他的声音受冻一样，有一些凌弱。我知道我作，可是如果他一直对我很好，让我早早相信了他愿意娶我，你觉得我还会抓着这一句话不放吗？那个时刻我心软了。对呀，要是被认认真真的爱着，被爱成一个舒展跟圆润的人，谁愿意做一个讨厌的妖怪呢？所有歇斯底里其实都是对被爱这一命题的不信任。我也很作，以前我喜欢一个男孩子，他在暧昧期的末尾消失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人间蒸发一样。所以那几天里，我几乎把一辈子的短信都发完了，不停地发，不停地发，从一开始的质问到后来动情，把短信当成小作文，就差没有写一本书送给他。现在想想，估计谁收到那样的词句都会受不了，但我管不住自己。其实但凡他回复了其中一条，哪怕是明确告诉我我是不喜欢你的，我都会停下来，谁也不会自找无趣。但他没有给任何回复，我只好不断试探他的态度。正常的试探他不给回复，那我就作一点，无理取闹一点，这种试探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到最后成为一场小丑般的失忆人表演。越是不被爱，就越歇斯底里， 所有不被爱的人都要试探自己是不是不被爱了，而作只不过是其中最激烈的一种。我以前很喜欢追问我的前任，你喜不喜欢我呀，追问到他无法容忍的程度。他问我，你到底要问多少遍呢？我没出声。我其实想告诉他，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一次是好好回答的，你每次都是好好好，喜欢喜欢，仿佛受到逼迫。就算只有一次眼神笃定坚决无比的当然喜欢了，我其实都不会再问下去。作这种事儿，说白了不过是气喘吁吁地追逐着爱，因而显得样子难看。作的本质是一个人有点知道自己不被爱了，可是不愿意相信，还想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唤起对方的挽回，哪怕是戏剧性的挽回。作里面当然有表演欲，表演欲只属于没被好好爱着的人。就是因为没被好好爱着，才只能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方式引起那个不够爱自己的人的注意。你可以说这样很讨厌，但这也很让人心疼，不是吗？前几天看到一句话，越被爱越想爱，意思是越是得到了很多的爱，很好的爱，心满意足，你就越温柔周全地回馈这种爱，而对方当然也要对你多一层爱，如此良性的循环。所以真正被爱的女孩子是不会作的，男孩子们也大可不必抱怨恋爱谈着谈着女孩子就变作了。女孩子所有的作都是害怕自己不被爱了，是你先收回了认真，他才开始患得患失，像个被抢走了糖果的小孩。但为作做一些申辩，不代表我就觉得作是个好办法。对女孩子们来讲，觉得不被爱了，要紧的事情是离开，不是用很多遍各种各样过激的方式试图换回同情包裹着的所谓的爱。我以前为了引起喜欢的男孩子的注意，跟他说我发了高烧，他后来只是回复，那你一定要按时吃药哦。那时我突然有了顿悟，我就在想，我图什么呢？你安安静静的时候他不曾爱过你，那么你再怎样吵吵嚷嚷炫耀自己难过纠结无助，他也不会爱你的，倒是你自己显得更难看了。他烦你，你自己也烦你自己，何必呢？不被爱就坦然一点，对，我就是不被爱，暂时很心碎，但不被你爱不代表我不会被下一个人爱。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个说消失就消失的过客，最后才能跟一个当我难过了他可以第一时间坐上飞机来找我的人在一起了。现在这个人没有办法珍视你，不是你的问题，总有一天你会被爱的，被爱得很柔软，一身的刺儿都没有了，跟谁都可以来一个绵绵的拥抱，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所以当你体会到别人不爱你的时候，不要去作。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迟迟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

美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My life passed me by in the rearview mirror, pictures frozen in time are becoming clearer. I don't wanna waste another day stuck in the shadow of my mistakes. Yeah, 'cause I want you and I feel you crawling underneath my skin like a hole. 这首歌曲来自 Nick Leti， Leti 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还剩什么， What's left of me， 还剩下些什么， 还剩下些什么， 还记得那首羽泉和 对 苏慧伦的歌曲哈。 比如说现在对沙特队来说，他们也就是可以这么跟自己说了，我们还能剩什么，放手一搏呗，对吧，就像刚才摩洛哥一样，也是抱着这个心态，我们反正 nothing can lose， 就是我们已经不没有什么可再输掉的了，反正也就是输这么多了啊，如果输了也就是这样了啊，还不如放手一搏呢，对吧，我还能剩什么呀， 现在就很多队啊，打到第二轮的时候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了，已经。 好的，说到这里呢，看到有一位听友哈，在听完短文章之后呢，发给我的小纸条。 哦。 有反应了。 嗯、啊，他同 檬 啊。柠檬的檬啊，桐就是梧桐树的桐。 她应该是一个女听友哈。 对， 她觉得这篇短文章呢算是点醒了她哈，她觉得应该放下了。就像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就是放不过别人呢就是缺少慈悲，放不下自己呢是缺少智慧。 就放不过别人，看你是怎么放不过了。你如果说在感情上放不过的话，这倒也不是缺少慈悲，是缺少另外一种东西。但是你说你如果是把人当仇人似的，你一直不放人家，这此生此世把他立仇，然后一生都盯着人家，那你这确实是放不下自己的。 其实在感情的被分手阶段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不甘心啊，我觉得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然后到最终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会有一种纠结，然后就会纠缠，然后就会觉得还想和对方进行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作呀是互动啊，就比如说发短信发微信打电话，反正种种的就是让对方一定要跟你互动。可是我们会发现在那个阶段里的，尤其是提出分手那一方，他肯定是愿意立刻和这段感情划清界限， 就是说 完全不要再有互动的可能。 什么事情啊，大家最终啊还有一评判度，就是要有个，按北京话来说就是理儿，咱得来个，你怎么也得讲个理儿吧。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说文绉了呢，就变成这个事情合理或不合理。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世上90%的事情不可能要求他那么的如理如法，那么合理，对不对？你就像你放不下什么，人家管你合不合理，人家自己合了自己的心意就行了。 他最近这段时间看来是处于失恋中哈，也经常在一些转载的文章里表达自己的感触。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很有道理，就越长大你会越明白，需要的不再是说出口的那些海誓山盟的誓言，而是一个真的不会离开你的人。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会有一些碰撞，但是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先有一个台阶送到你的面前。 对， 对吧？他愿意让你下这个台阶，然后你呢也是很珍惜对方的话，你就会很水到渠成的，两个人就抛开了在吵架那个阶段的互怼的样子，一下子又彼此都会道歉自己在那个时候里的一些很烂的表现啊，从而呢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很柔软很慈悲的爱人，是也许他不成熟他不清醒的那一刻彼此会有不完美的时刻，但是一旦清醒之后他会很珍惜你，他会觉得不想舍弃你啊。 对， 于是呢才会又有了两个人的互动哈。因为很多男的都会说，哎，我们静一段吧，对不对？我们这段时间静一下。 静一卷啊， 静一段时间吧。 住到哪儿去了？ 但是真的很多女人非常害怕这句话，而且因为这句话他们就会自动生成这就是分手的信号，没有别的，对吗？所以呢就会在那个阶段里说，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害怕什么呀？ 哎，男人在那个时候就不愿意和你说清楚。 你静一段。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就静一下。就是如果是你的肯定不会被别人抢跑，对吗？ 对啊。 不是你的话，你在那个时候无论做多少事情都是无用功。这个女孩也是一样，我希望如果没有人再来回头找你的话，你也不要再不断地降低自己的这个标准和尊严，非要去等他。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像天上片片繁星。 笑烂漫天真终会远离，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Shorty, your window is small to work with. I see it in your eyes, but you ain't saying nothing. Your girl doing and everything, trying to push my button, symbolizing us leaving and me cutting. Easy like Tiger on the green when he putting. You better start talking, shorty wanna do something. Do something, too loud, cool me, man, shorty wanna lose some. And you front like it ain't what it is. About to lose all this cause you ain't handle your biz. After two shots of the three, she was all on me. You seen it, but try to play it like a P-I-M-P. Now I respect that, but sometimes that's a setback. And I really can't see you sitting back, letting that be the reason we ain't breezing through the city. Girl, you better start talking. She wants to take the place. She wanna give me everything that you don't. Don't let her just walk in. Don't make her make mistakes. Thinking I'm so caught up, I can't let go. You better start talking. She wants to take the place. She wanna give me everything that you don't. With i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f you can feel it, rock back and forth. We so sincere with it. We just want you to know. 子王心凌的当你， 当你的这个，当你的那个啊，把我当什么？当老妈子，嗯，当保姆了。这是他成家以后写的歌啊，这成家之前啊，成家之前唱的都是这个。当你的可乐，当你的花，当你的这个，当你的那。

有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大家今天周三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红人章鱼大丸子也在这，大丸子儿。 嗯，是这样的，23:32:5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0号周三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的红人呢，确实是章鱼大丸子， 还挺给力的呢。 是 章鱼大丸子儿，他一下跟大家聊到了156条，现在 对，让我们这个外场啊不至于很尴尬了啊。 对， 一天天的接近7月16号啊，如果说这个场景很萧条，因为今年的世界杯的决赛呢，刚好是7月15号， 完事儿就是咱们的那个11年。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你今年怎么不庆祝了？之前呢我们是有这个打算的，后来因为一想到这个4年1届的世界杯哈， 对，人家 咱们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中间呢，哎呀，分散大家精力哈， 你想啊， 等等等 头天晚上你夜里肯定大家也都看直播，能有条件的大家都看直播，然后第二天16号，你说你 困了吧唧， 对，你爬起来这儿有一个什么小聚会，这是 那个老节目的个小聚会哈，耽误我的事儿啊， 应该是这么一想也是对的，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哈，就是可能要过几年啊再聚一次，就像我们10年1聚哈， 嗯， 这个显得很隆重啊， 是 大家都攒了好几年啊，那种思念啊，那种好奇等等等等啊，你要知道就是人与人之间啊，就是好久不见， 嗯， 再见 也就忘了， 再见忘，再见那感觉不同。

这个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啊，是一首小弹唱歌曲。 我之前带来的也是一首大家非常喜欢和熟悉的《好久不见》，不过呢，今天是女生翻唱版本的，来自彭佳慧哈。 对， 好久不见呢，才会有 唱的比陈奕迅还惨，我觉得 就是那种内伤特别重的哈。 对。 就是那种好久不见是绝对就是感情啊、和前任呢、和当时劳燕分飞的他哈等等等等不说了啊，这些事情呢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哈，它都将会被冲淡，甚至也没有像你想象的我一生都忘不了，不会的。其实到后来已经不是你刻意的记得或忘记的事情，而是它真的已经开始在你的整个记忆里变得特别的渺小哦。 这位施主，你要是想一生都忘不了他，你得有一生啊，对吧？ 你得 好 好活着， 过好一生、啊。 对，刚刚呢也有些朋友说，没想到哈，今天晚上的这篇暖文章呢，其实真的是敲醒了自己。我觉得道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在读的时候，在感知的时候，都觉得是啊，人应该这样理性的哈，做每件事情。可是呢，一到了这个两个人情绪的这种碰撞的时候，我们老说呢，如果你不能做你心态的主人，你就会成为你情绪的奴隶。 嗯， 就是你的心态一旦发生扭曲了，你势必你的情绪就会乱了阵脚。 是、 啊、于是乎呢，其实两个人都是在这种情绪的碰撞当中，包括在暖文章的那个小故事里哈，就是一个女孩她突然之间要说你什么时候娶我呀，就这个问题问的可能男人第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个你又不是说一个很适合的场合哈、啊，然后还而且还当着好像是公众场合 吃牛排呢。 对，这种。 但是女人是什么呢？女人的概念是我问你这个问题不会跟什么场合有关联，而是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那你也得在一个两个人可以稍微私密一点的场合。 那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啊、我就看你怎么来回答。啊，你的回答直接决定我对你这件事情的判断，所以女人有时候呢，真的是自己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尤其是你， 啊、 比如说你还如果还有外人的话，就是最倒霉的时间段，最糟糕的。就比如说有他的朋友，或者是有你的哥们儿们，就是在同桌的话，那么这时候你突然问起这问题，相当于发难，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对 吧？对，相当于用一种刁难他的一种状态了，已经是 就是彼此给对方压力了哈。 对， 而且这个压力呢还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友善的压力。 是、那这男士或者是哪怕是就是男士忽然在这个场合向女士提起求婚，这些都是会很可能就适得其反。 我们老说其实要爱一个比较温润比较就是情绪没有那么激烈的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啊，为了得到一个人啊，他可能会做尽一些浪漫呐、或者是夸张的事情。 是啊， 但是他没有考虑对方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比如说在公众场合啊，为你唱歌啊，或者是哎呀摆了很多蜡烛啊， 跟你楼底下弄一堆什么这个那个。 对对对对，其实这一切你不要觉得哦，其他女孩都觉得好浪漫的，那他一定也觉得浪漫。 你来看看吧，我给你准备了一车花，这车也是你的了。 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要因人而异哈，不要让浪漫呢，就是把自己给一个浪给冲跑了哈。好了，23:46。有时候我觉得尽管有广播节目，电视上有世界杯，可是为什么还是会有寂寞的感觉呢？ 因为身旁没有小爱人呗。 哎，你说对了哈。就是你的心里可能有一个重要的人，他不在你身边。 早已忘了想你的自我是什么，因为每分每秒都被你占据在心中，生活的细胞，谁能告诉我离开你的我会有多自由？也曾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 You showed me the way to leave the past, and all 来自卡朋特。 对，这都不用我说，直接就能大家都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卡朋特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只有昨天 Only Yesterday。 也许有很多事情啊，只有昨天才能让你心情平和，让你就想起昨天来，才能把这个事情给解开。你接着往下走也许不行，你只能把这事儿定格在昨天，该放下就放下在昨天，这样可能是行的，是行得通的。 Only Yesterday 来自卡朋特。 好啦，这首歌呢也是叶谦在6月20号今天晚上带给大家的他的那部分的最后一首歌了。 对， 明天我们说过的是2018年24节气中的夏至啊， 夏至了。 夏至呢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日子 哦， 所以你明天呢可以在外面啊，在白天时光里多多的享受。 那也比不过这个俄罗斯某些地域啊，这个号称极昼了的，都已经就。 天天都是不落的太阳。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不懂极昼的朋友呢，就可能是开玩笑啊，在微信里就说，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假的，哎，这都是他，你看哪有大夜里比赛还有太阳呢，这都是他们拿录像带一事先录好的。本来我想把这当做明天的笑话讲的，今天就直接讲了算了。那就都是大家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到了11点还不黑夜这天啊，那当然是有的，肯定有。 另外可能我觉得这个笑话的初衷是他忘了时差这事儿了， 对、 啊、 对 对，所以才会闹出这个笑话来。好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其中呢特别要感谢的是章鱼大丸子、啊、 这儿 好、 哦、谢谢你， 是你让我们今天晚上不至于很尴尬的哈。167条和大家 say goodbye， 晚安 晚安。 创伤卡在咽喉，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说，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已成空。